ChinesePod.com。 听说你现在在大公司工作啊？ 我只是小职员。 那也不一样，待遇一定很好吧？ 一般。 工资有多少？ 没多少。 不会吧？听说你最近搬家了，新房子多大？ 没多大，买不起大的。 现在的房子多贵呀，只有你们有钱人买得起。 是贷款的，要还几十年呢。 至少你有房子。哎，刚刚看你从停车场走出来，买车啦？ 没有，朋友的车。 哎，你女朋友呢？还是以前那个吗？ 啊。 什么时候结婚？ 过一段时间。哎，我朋友来了，我先走了，下次有空出来吃饭。 好，别忘了。 真爱管闲事儿。